雾在铺张，手心和台阶微微亮，心事不算坦荡，紧在你身旁，还要一直去仰望。我也曾幻想把月亮私藏，又不想用来将你捆绑，太多话欲盖弥彰，出卖了希望，想着遍地的月光。你抬头看心在你身旁，还要一直去仰望。